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十六，北京晴，3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俞正声主持召开政协双桌协商座谈会，围绕提升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建言献策。 国土资源部强调，今年要着力形成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 2016年，我国税收收入增幅下降，实施减税政策成重要原因。 温暖回家路，各地交通部门做好准备服务春运。 新春走基层，央广记者亲自感受宁波人的品质生活。 央广视频，秦始皇头上动土，拷问文保执法难。 瑞士首家中国图书中心建成揭幕。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表示，要秉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着眼大局，立足长远，坚定目标，相向而行，推动中越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习近平对阮富仲在越共12大连任总书记后首次访华表示欢迎。习近平说，此访恰逢中越建交67周年及两国传统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体现了越共中央和总书记同志对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两国传统友谊日益巩固，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累累，人文交流更加活跃。我们对中越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感到高兴。习近平说，中越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在两党两国几代领导人精心培育和大力推动下，中越两国人民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谊。我们双方要把这一传统友谊继承好、维护好、发扬好。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愿同越方一道，牢牢把握中越友好大方向，坚持相互尊重，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继续把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向前进。习近平就进一步发展中越关系提出7点建议：一是加强高层引领，增进政治互信。两党两国领导人保持经常接触，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发挥重要战略引领作用。二是深化两党合作，促进交流互鉴。两党关系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双方要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交往格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共同提升执政能力和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三是深化务实合作，加快战略对接，要发挥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深化两国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四是拓展两军交往，深化安全合作，双方要深化两国执法安全交流合作，落实已经签署的合作机制和协议。五是活跃民间交往，夯实民意基础，双方要密切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交往，加强教育、文化、新闻、旅游、体育等领域合作。六是妥善管控分歧，推进海上合作，双方要加大战略沟通力度，继续增进互信，为海上问题解决奠定扎实的政治基础，同时推进海上共同开发与合作。七是加强国际协调，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支持越方举办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阮富仲对中共18大以来所取得的重大建设成就表示热烈祝贺，祝愿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他表示， 月中，两党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培育了双方同志加兄弟的友谊，这在当今世界国与国关系中十分特殊和珍贵。2015年，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了历史性互访，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越中两党两国关系取得令人鼓舞的发展，越方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阮富仲说，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建议，越方愿同中方一道加强高层引领，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全面深化两党交流合作，并发挥好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开展两廊一圈和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加强并扩大双方海上合作，促进双方贸易、投资、旅游、国防、安全、民间交流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把越中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习近平和阮富仲共同出席双方有关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后，两党总书记进行了茶叙，畅谈中越共通的茶文化，共叙两党两国关系未来。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阮富仲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刘慧民、孙莹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强化忧患意识，提高政治警觉，增强工作预见性，不断创新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政法战线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过硬队伍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党的19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锲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坚持不懈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加强和改善对政法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在京召开第61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提升中华老字号品牌质量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委员刘凡、张海涛、张红利、金建华、李玉光、刘长庚、汪平、冯平、刘文伟、张连起、张其成、高英中、张燕森、黄书和以及企业家代表梅群、张健在座谈会上发言。委员们认为，中华老字号是优秀民族品牌和传统商业文化的集中代表，具有不可再生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要加强法律保护，处理好技艺传承和科技创新的关系，长期传承，做好做精，大力支持，积极宣传，加大中华老字号国企改革力度，增强企业活力。委员们还就为老字号品牌提升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中华老字号走出去，提升老字号品牌质量和标准等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规定自2016年12月23日起施行，1990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在昨天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强调， 2017年要着力形成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国土资源部部长江大明强调，要明确住宅用地是保障住友所居的，不能用来炒作投机。各级国土资源部门既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波动研究应对之策，抑制房地产泡沫，更要加强调查研究，构建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土地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2017年要着力形成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 要建立分类调控制度，区分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对保障性住房用地实施应保尽保，对商品房根据供需形势建立住宅用地供应分类管理制度。 商品房方面，对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对去库存压力大的三四线城市要减少以至暂停住宅用地供应。此外，江大明还提到要强化供需双向调节，同时探索房地产多元供地机制。 国税总局昨天透露，2016年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扣减出口退税后为115878亿元，比上年增长4.8%，增速进一步放缓，减税是重要原因之一。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2016年5月1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四大行业营改增全面推开，被视为本届政府最大力度的降成本举措。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所有行业只减不增的目标可以确保实现，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5000亿元。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减税规模增加的情况下，2016年全国税务部门连续第四年圆满完成了预算确定的税收收入任务。全年组织税收收入扣减出口退税后为115878亿元，收入增速降至4.8%。王军， 这个增幅比2012年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的增幅相比有了比较大的回落。2012年是多少呢？是11.3%，下降了6.5个百分点，比同期 GDP 的降幅降得更多一些。尽管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但无疑减税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要和2012年相比，是因为这一年营改增试点由上海走向全国，一系列减税政策也接连推出。例如四年间先后四次扩大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适用范围，从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逐步提高至30万元，两次放宽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条件，从月销售额5000元提高至3万元等。此外，王军还指出，我国近年来进行的税制改革使工业企业等实体经济成为净受益者。 工业企业是原增值税纳税人，它本身并不在2012年开始逐步扩围的营改增的改革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别的企业进行营改增了，他们开出的发票对工业企业等原增值税纳税人来讲，他可以依法进行抵扣。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工业企业是营改增改革的净受益者。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金与营业收入比值2012年至2015年分别是5.8%、5.77%、5.6%、5.36%，占比逐年下降。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今天凌晨起上调。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今天凌晨迎来2017年首次上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提高70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约2.5元。车创资讯分析师龚炳新分析，新计价周期油价再度上涨的可能性并不大。 目前减产协议执行情况不明朗，美元汇率呢处于高位震荡，原油的上涨动力不足。1月25号，国内的成品油零售限价面临下调的概率极大。 温暖回家路。 为期40天的2017春运今天启动，这也是近5年来最早的一次春运。客流仍以学生、务工和探亲流为主，预计将呈现节日两头集中、中间分散的特点。各地铁路公路部门出台春运方案，采取措施确保春运出行畅通安全。请听报道。 已经走到南康，路过了太乙县，俺那也。 一群骑着摩托车从广东返回家乡江西赣州过年的外出务工人员，正在赣州市大余县梅关审计服务站喝茶休息。春运开始，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就有不少外出务工人员骑着摩托车从广东、福建返乡，预计今年规模大于往年。赣州交警部门在审计口设立爱心驿站，为他们提供休息场所和车辆维修服务。南昌铁路局开出专列去福州运送农民工返乡，还与各地公路长途客运部门联动，做好旅客中转换乘的购买联程票、中转接续、换乘等方面服务。南昌铁路局客运处副处长郭雪华： 我们已经要求所有的车站这几天与地方政府对接，确保每一趟的首发车和最后一趟到达车要有公交接续工具。 河南铁路部门预计，年前客流高峰将会集中在腊月26到28号，已做好各项准备。郑州火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王鹏： 在东售票厅开设退签功能一体的窗口6个，实现了旅客退票改签不再来回排队换窗口，开通支付宝扫码购票功能。在郑州火车站东西售票厅的所有人工售票窗口以及19台自助购票机等均可以实现。 南京公路客运站务公司推出多项便民措施，6大汽车客运站与南京火车站、高铁南站互设售票窗口，增设微信售票支付专窗，首次实现各站之间的车票通售通退，方便旅客及时购票退票。6个汽车站还准备了2400辆班车，及时关注铁路售票动态。公司站务运营部主任姬娟： 如果的运力不够呢，就会加一些班啊。 今年春运，安徽省将重点查处客源超员、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保障春运安全，合肥地铁1号线全线车站今天启用一种防爆能力强的重防爆球，每个超过1000斤，每个站点配备2个。合肥城市轨道交通公司运营分公司安全监察处处长王辉： 这个防爆球主要是防止爆炸物，可以防止1.5千克的 TNT 炸药快速的锁闭。 2017春运大幕今天正式拉开，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上午7点到9点、下午4点半到6点半推出特别直播，出发向着春天。 听众朋友，我是雨婷，我在北京。春运第一天，我们在3个直播间同步为您扫描春运全景。 我是王毅，我在北京开往昆明的高403次列车上，刚刚开通9天的京昆高铁有哪些新鲜事儿呢？听了节目就知道。 我是刘康，我在京港澳高速上行进的直播车关照的不仅是实时路况，更有回家的喜悦。 2017温暖回家路， 出发向着春天。 新春走基层， 新年府志万象更新，央广多路记者奔赴大江南北，记录行进中国的铿锵脚步，感受各地日新月异变化，倾听基层百姓的期盼心声。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新春走基层专栏，请听第一篇《宁波人的品质生活》，采制央广记者曹美丽，宁波台记者季晨。 路面很棒，路很平坦，路很宽。 宁波市中山路被誉为浙东第一街，元旦起这条路重修后通车了。老宁波人袁女士特意到这里转转，看到崭新的沥青表面、漂亮的灰色花岗岩人行道，她赞叹不已。宁波市政前期办副主任罗刚生介绍说，这条路的路面采用了进口玄武岩加4层沥青，人行道铺的是高级灰马花岗岩， 比我们常规的路面肯定是更平坦更舒适。 在中山路附近，海曙区白银街道牡丹社区党委书记董林红正在劝导一位在河里洗衣服的阿姨。 阿姨，你忘毛仔。 林红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管好辖区内的3条河，防止有人在河边洗衣服、乱丢垃圾、乱排污水、弄脏水质。近2年河水越来越清，居民生活品质幸福感提升了， 环境好了，归属感强了，对我们的社区的认可度也更加高了。 宁波还在全国率先构建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体系，宁波市质监局局长徐光宪认为，宁波正在加速进入品质时代。 通过质量引领内涵发展，使经济结构更优，资源能耗更少，环境代价更低，城乡发展更美，民生福祉更好，归根到底就是让人民群众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民生暖万家，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对于近年来一些企业进入住房租赁市场的现象， 住建部表示，企业投资经营租赁住房，对于规范住房租赁行为、稳定租赁关系、稳定租金水平、提升租房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请听央广记者刘飞、郑树的报道。 在北京工作的王先生，从2014年到现在租过三次房子，其中一次是较为传统的方式向房东租房。 去网上查的信息，去到那之后他就告诉你那个房子没有了，然后他会向你推荐，要么特别的差，要么特别的贵，整天要让房东修各种东西。 另外两次他选择了由专业企业运营的合租产品， 有服务费，是好像要比中介费那边是要稍微贵一点的。他房屋属于那种拎包即住的嘛，一些设施还是比较标准化的。 从事此类业务的北京某公司2011年推出合租产品，其营销中心公关经理郭松涛认为，从产品设计和管理上能够避免以往租房过程中常见的房源质量差、假房源等问题。 对这个房子呢进行统一的装修配备、家具家电，其实可以降低生活成本，可以把房子呢最大化的利用，给市场上提供一些就是房源。 2016年出台的相关措施中也提出支持租赁住房建设，多渠道筹集租赁房源。某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持项目万汇楼坐落广佛交界处，该集团高级副总裁谭华杰介绍，该项目租户中92%为广佛以外户口，94%为80后和90后。 当时这种针对单身无子女的这个小夫妻的这种租赁公寓，我们到现在做了2年，已经进入了16个城市，大概开业的已经超过10000间。 住建部表示，培育住房租赁市场是重大民生工程，2017年要会同有关部门多措并举，加快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立法，推进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努力构建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 陆军某部大功三连，坚持用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建连育人，连队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进步。请听系列报道《学习力就是战斗力》第一篇，采制央广记者李燕、李瑞、李大勇。 刚走进大功三连，就传来一阵清脆悦耳的快板声。连队官兵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鸡年春节排练文艺节目。一排士官长陈明双： 我们这个叫群体快板，强军之路，阔步前行。 这我看还是很新的内容，有一些18届六中全会的也进去了。 对对对，就是结合形式在不断更新，通过我们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呢，让我们大家对学习、对我们理论的这种最基本的一个氛围的熏陶。 连队几十年来形成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优良传统传承至今。记者在连队看到走廊两侧和育才室悬挂和摆放着官兵学习习主席讲话精神的心得体会和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作品。班排宿舍里的图书角摆放着习主席讲话的书籍，大家随手可取，随时可学。连队还设立了理论学习值班员，每半个月举办一次理论辨析会，每周一场士兵讲坛，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和方法。近年来，大功三连先后完成93阅兵等重大军事活动，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连队党支部被陆军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在指导员王金龙看来，正是在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下，让大家的青春航船扬起了理想信念的风帆，从而推动连队建设不断取得发展进步。 思想是行为先导，把人那个思想给改变了之后，他会促进这个人的各项的一种进步。建连这么多年了，他一直保持一个先进，最重要的因素啊，一直在跟随党的创新理论，一直在这个道路上前进。 央广时评：秦始皇头上动土，拷问文保执法难，撰写曹波。媒体报道，秦汉新城的多处项目屡次在不履行报批手续、未进行任何考古发掘的情况下，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咸阳城遗址保护范围内施工。无独有偶，刚刚过去的2016年末，河南百余座汉墓也遭到破坏。当下城市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冲突正日益激烈，千年遗址敌不过推土机，源于当地有关部门的纵容，也源于文保执法的弱势。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和刑法相关规定，故意损毁国家保护的名胜古迹，情节严重，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而毁坏文物事件频频发生，一些破坏文物的企业狂言有上面领导拍板，文物局也左右不了，恰恰点出了文保执法领域的尴尬。地方文物部门有行政处罚权，却没有行政强制措施， 专职执法人员严重缺乏，更缺乏和地方政府掰手腕的能力。秦汉大道从2011年开始修建，咸阳文物部门多次下达停工通知，都未能挡住建设的步伐，就是鲜明的例子。闲时争鸣人，忙来毁故里。在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者看来，文物古迹不过是搭台唱戏的附庸，当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冲突，就必须给经济建设让路。因此，加强文物保护，文保执法不能动口不动手，只有提高文物保护法震慑力，让文保执法长出铁拳和牙齿，让所有损毁文物的行为受到严厉的惩罚，才能从上到下树立起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对文化的敬畏之心。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城管执法统一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管理办法》。 法制日报点评：统一服装只是便于群众监督管理，内强素质才能脱胎换骨树形象。 我国今年要基本实现符合转诊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这给医保基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光明网刊发时评指出，要化解医保基金的压力，关键是要化解过度医疗这个顽疾，要严厉打击套取骗取医保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 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济南、哈尔滨、北京位列全国堵车城市前三名。如今国内堵车的城市越来越多。 法制网评论认为，堵城排行榜值得每个城市反思，在汽车快速增长的今天，不堵车的城市一定要吸取教训，未雨绸缪。 瑞士首家中国图书中心的揭幕仪式当地时间11号在苏黎世大学举行。该中心是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指导下，由中国外文局与瑞士苏黎世大学图书馆联合建立的，旨在推动中瑞文化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和汉学研究在瑞士的影响。中国主题图书全球新年展销月活动近日也在日内瓦拉开帷幕。该活动将重点展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多种优秀图书，涵盖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 第六次中俄东北亚安全磋商昨天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双方一致认为，当前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十分复杂敏感，双方高度关注，敦促有关方保持克制，不采取加剧局势紧张的举动。双方重申将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探索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将为此继续做出努力。双方对美国和韩国持续推动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再次表明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敦促美韩尊重中俄双方安全关切，停止部署进程。双方商定将进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维护中俄双方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双方同意就共同应对东北亚局势加强沟通协作。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12号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爆炸袭击。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张浩森、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